本次服贸会吸引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气象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竹藤组织等十多家国际组织线上线下办展办会，内容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粮食供应链、金融科技等等，带来了全世界领先的技术和理念。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俺是来自东北茶干活鱼，新一代超高速冻眠技术令俺在零下50度冻眠。 把活鱼进行冷冻，冻得结结实实以后放到水里又重新复活。在服贸会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投资和技术促进办公室的展区，一段视频展示了最新研发出来的超高速冻结保鲜技术。而在国际竹藤组织的展区，展示了利用竹子打造出的不同生活场景。相关负责人李婷介绍说，这是国际竹藤组织第一次参加服贸会， 是第一个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组织，主要是促进竹藤产业的绿色包容发展。最大的亮点就是推进以竹代塑，竹子基本上都会在3到5年就可以成材，而且你越伐它，它就越茂盛。 现场展示的既有竹纤维制成的衣物、毛巾，还有沙发、地板、灯罩等家装用品，也有鼠标、键盘、计算器等办公用品，以及竹制一次性餐具。作为发展中国家唯一的世界气象中心，世界气象中心北京也在服贸会上展示了气象全球监测、全球预报和服务等内容。展区的小型气象站吸引了很多参观者。相关工作人员钱经义拿着一个带有屏幕的手持气象仪介绍说， 通过这上面的比如说温度、湿度、气压、风速、风向等等，了解当时当下环境中气象要素的情况。现在我们也逐渐的就推广到民用上，比如说您去登山，如果爬一些海拔比较高的山，那么可以就了解当时海拔之下的气压情况是怎么样，去调整您的氧气等等这一些的供给情况。 记者从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服贸会期间，中国铁设以磁悬浮列车15参展，由中国铁设完成设计的北京中低速磁浮示范线 S1 线是北京市第一条采用磁浮制式的轨道交通线。西段工程起于门头沟区石场站，止于在建的石景山区苹果园交通枢纽，全长 10.21 公里，共设车站8座，全部为高架站。石场站到金安桥站7站6区间，在2017年底投入运营，其中金安桥和苹果园为换乘站，预计从石场站到金安桥需走行12分钟。 磁浮轨道交通的出现为人们低碳出行提供了新的选择，其小半径大爬坡的特点可以更好地适应城市建成区的特点，融入到城市景观中，符合我国创新绿色的发展理念。 日前，服贸会重要项目之一2021北京餐饮品牌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以数字新驱动餐饮新变局为主题。记者从北京烹饪协会了解到，大会揭晓了2021北京餐饮十大品牌，包括北京华天、大董、东来顺、麦当劳等。 今年服贸会，北京华天饮食集团公司旗下的护国寺小吃带来了品牌爆款象鼻子糕、撒子麻花等美味，聚焦京味小吃精华。老字号同春园献上豆沙和肉末两种口味的春卷、鸭血粉丝汤、馄饨、炸鸡柳、炸藕盒等特色美食，同时还有华天系列的文创产品、美食秘籍帆布袋和笔记本、手机支架、钥匙扣等等，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庆丰包子铺带来福气满满的七福小笼包、财富满满的白菜水饺、幸福满满的搭链火烧等老北京传统主食产品，历经百年成为京城的舌尖名片。 近年来，北京西城法院打造12368联系法官主渠道，创新5项工作机制，积极响应群众司法需求，为群众办实事。7号，西城法院通报相关工作成效，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今年7月9日14时，来电人陈某东称，关于其与北京银行信用卡中心信用卡纠纷案件已经自行履行完毕，因直系亲属重病，陈某东需即刻购买机票前往外地，但因限高令无法正常购买机票，遂致电12368平台。 现在北京西城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负责人王冰莹介绍的就是近期一起12368热线内容。因事项紧急，坐席员立即启动应急事项绿色通道，直通法院执行指挥中心，2小时内就是来电人诉求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据西城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赵莹介绍，12368诉讼服务热线已经成为法院为群众办实事的一个重要阵地。 西城法院于2019年10月25日实现12368热线无需转接，直通本院，利用热线为社会公众和当事人提供联系法官、法律咨询、案件查询等多项诉讼服务。西城法院推出紧急诉求及时快速处理、共性问题多部门协同解决、定制式精准普法五项创新机制。直通以来，共接听热线电话92122通，办理群众诉求工单96079条，100%在24小时内办结，群众满意度超过94%。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群众线上司法需求不断增加。西城法院今年在以往院庭长、原额法官值班接听热线的基础上，将值班范围扩大到法官助理。群众来电平均等待时长只需11秒。王碧莹表示， 目前共计49名院庭长、109名原额法官、178名法官助理轮流值班接线，满足群众来电需求。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7号发布。8月23号到10月15号期间，北京市将开展女职工产假等权益专项执法行动。执法行动的对象是各类用人单位，重点检查女职工较多的商业服务、餐饮住宿、文化教育、金融商务以及社会关注度较高的高科技行业企业，以及近年来曾发生女职工权益维护问题的用人单位。 检查内容包括用人单位遵守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情况，重点检查女职工产假时间、哺乳时间保障情况、孕期、哺乳期延长劳动时间和夜班劳动情况、女职工从事禁忌劳动的情况、女职工劳动合同、工资支付和社会保险履行情况、用人单位关于女职工合法权益劳动保障制度规章遵守情况、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签订情况、女职工产假待遇履行情况、女职工比较多的用人单位建立女职工卫生室、孕妇休息室、哺乳室等设施情况、用人单位发布含有性别歧视性内容招聘信息等情况。 据介绍，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侵害女职工权益的违法行为，将依法立案查处；对收到的相关举报、投诉，将快立快处。 7号上午，2021年北京国际大都市清洁空气与气候行动论坛举行第三场分论坛，聚焦 PM2.5 与臭氧协同治理，这也是“十四五”时期北京市空气治理的重点方向。与会专家分别从生活面源、科技手段、区域协同等层面给出建议。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近年来，北京空气质量不断改善，但臭氧浓度的反弹也成了阻碍优良天数继续上升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 PM2.5 和臭氧产生呈现正相关，二者拥有两个共同的前提物，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 VOC。中国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柴发和首先从生活面源给出建议。 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少开一天车，少排放一点氮氧化物， VOC 方面的减排的空间就更大，特别是在涂料这方面，装修房子都买一些绿色环保的低挥发性的，包括我们的市政刷漆啊、道路铺沥青啊。 实现 PM2.5 和臭氧的协同减排涉及经济社会多个方面。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书潇介绍了新研发的大气污染防治综合决策平台，这个平台可以把经济发展、能源消耗、污染排放、空气质量、人群健康等因素指标都统一纳入进行评估，不同时期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和目标对多个污染物进行协同调控，不仅目标性强，还可以实现成本可控。 当我设定了 PM2.5 和臭氧浓度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之后，我们去筛选出来最低成本或者是最大效益的解决的一个方案。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对于京津冀做了一个应用，我们也发现，如果要实现咱们京津冀及周边 PM2.5 和臭氧的年评价值基本达标，那么依次的这个污染物的排放需要大幅度的减排，依次的氮氧化物 VOC、PM2.5 二氧化硫和氨，相比于2017年要分别减排75%、50%、73%、44%和29%。 每年10月份到转年的3月份是北方地区的流感高发季。为满足天津市民接种流感疫苗的需求，天津市卫健委从今年8月份开始组织采购流感疫苗。目前，部分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有流感疫苗到货，有接种意愿的天津市民可利用约苗 APP 或各医院公众号进行预约。 详细情况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张清淼的报道。 陈塘庄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8月中旬开始就积极通过河西区疾控中心采购流感疫苗，并通过医院的公众号以分时段预约的方式为周边居民提供接种服务。目前医院将每周二四的下午专门辟为流感疫苗接种时间，每天可接种70到80人。据了解，从8月初开始，天津市疾控部门就启动了全市的流感疫苗采购工作，各区疾控中心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进行采购，并由厂家全程冷链送到各接种点位。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室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科科长高志刚提示，流感病毒是一种全人群都易感的病毒，接种疫苗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效果。 高危人群得流感之后呢，可能会症状更重，会引发更严重的并发症，像60岁以上老年人、5岁以下儿童，还有患慢性基础性疾病的人，6月龄以下儿童的那个，他本身打不了疫苗，但是他的家庭成员和那个看护人员，应该接种。另外像医务人员，像孕妇啊、备孕的这些女性，这些重点人群都建议接种。 很多市民关心接种过新冠疫苗或其他疫苗是否还能接种流感疫苗，对此高志刚解释说， 接种新冠疫苗和接种其他疫苗和流感疫苗之间呢没有什么冲突，不影响流感疫苗的接种，但是有些疫苗呢还是考虑一下那个接种的间隔的问题，像两种减毒活疫苗，那我们要间隔开那个4周以上，也就是说差不多间隔1个月就可以了。如果那个是灭活疫苗，那之间呢没有特殊的间隔的要求。新冠疫苗呢和流感疫苗之间呢，一般来说是要接种2周之上再接种其他的疫苗。 数字赋能，产业升级。6号下午在河北省召开的数字赋能省会经济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上，国内数字经济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就数字如何赋能省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纷纷建言献策。来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李月的报道。 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知名专家学者王林认为，在石家庄，一些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面临不会转、不敢转以及不能转三个方面的问题。石家庄相关部门和机构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有针对性地引导和帮扶这些企业。 一个就是不会转，我们这个石家庄是有大量的专家学者，有大量的大专院校的，在这个方面呢加强研究。第二个就是不敢转，因为这个数字化的话，它是要有大的资金投入的。有些企业呢还是有一点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承受得起？我们可能要有一些产业引导资金啊，或者是让我们的金融啊给予一些贴息的一些贷款。那么至于说啊，它不能转，往往是因为没有人才啊。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是可能是我们政府高校一起来帮助他们，就是引进一些外脑来把它转好。 华为公司副总裁周月峰认为，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新动力，石家庄积极推进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各个领域应用与发展。华为希望未来能够与石家庄开展更多的合作，助力石家庄数字经济的发展。 我们希望华为的这一些数字经济相关的根技术和产品的能力能够和石家庄政府和各个行业的专家们一起共同交融的来探讨。我们希望能够理解石家庄的各个行业当中的问题和场景，那么融合住我们的技术，就可以让石家庄的数字经济能够得到飞速的发展。 今天是白露节气，节气内昼夜温差加大，这一时节大家要注意预防感冒，起居饮食上也需多加注意。一起来听天津交通广播记者郑毅、李阳的报道。 昨天白天，本市继续出现降雨天气，截至下午2点，全市降水区平均降水量为7.3毫米，最大降水量为43.4毫米，出现在宁河区江洼口；市区降水区平均降水量为3.5毫米，最大降水量为5.8毫米，出现在虹桥区的西余庄。受降雨天气影响，昨天白天市区最高气温仅为21.7度，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最高气温的新低。2021年中国天文年历显示，北京时间今天的17:53将迎来白露节气。根据以往的气象资料显示，天津往往在白露期间开启气象入秋的进程。 天津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魏英华说， 白露呢是一个反映天气现象的节气，相对来说呢，白露表明就是天气呢已经开始逐渐的转凉，那么到了白露这个季节，汛期呢已经过去，所以降水量呢会明显的减少。根据我们统计呢，节内的平均降雨量呢大概是19毫米，平均气温在22.5度左右。从气候的标准上来看呢，白露呢是秋季的开始。 白露也是一年中昼夜温差最大的节气，俗话讲白露身不露，公众要随时注意添加衣物，以防受凉感冒。饮食上要遵循养气润燥的原则。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吕岩说， 这个时节的饮食，易吃一些性平味甘的食物，如银耳、百合、蜂蜜等。天气逐渐转凉，颈椎病、高血压的患者也要注意防护，冷热交替之时更应该保持血压的稳定，防止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饮食宜清淡，生活要有规律，按时服用药物，平稳过渡这个阶段。 北京市大兴区于法李贤两镇23个村的共8000余户百姓，由于受到机场噪声区的影响，阔别故土近42个月。现如今，210栋住宅楼、22806套回迁房、约340万平方米面积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噪声区安置房已完成建设。受噪声区影响的李贤、于法两镇群众，将于9月10号起正式开始陆续回家。 为避免噪声污染，同时兼顾离土不离乡，安置房选址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其一，远离噪音区，避开噪音污染。其二，区位交通优越，周边高速公路、国道等多条连接市区道路，交通体系便捷发达。第三，城镇配套完善，位于镇区核心及未来临空区的重要位置，市政与公共配套服务设施完善，舒适群众生活。 最近身着警服、一身正气的反诈警官老陈出现在了短视频平台的各大直播间里进行 PK， 比如说西厂雨化田、孙悟空、女装大佬等等网络主播发出了灵魂拷问。就在大家又惊又怕地表示自己没有犯法的时候，老陈不紧不慢地向大家推广国家反诈中心 APP 进行反诈宣传。短短几天，警官老陈就爆红网络，网友也是纷纷点赞，认为这样的反诈宣传形式非常的新颖，而且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成为了网红警官是个什么样的体验呢？这对反诈工作又有什么样积极的推动作用呢？请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的连线报道。 其实啊，警官老陈的身份是河北省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反诈民警，他的名字叫陈国平。陈警官你好。 大家好，我是警官老陈。 那我们今天啊是新闻主播来 PK 反诈主播啊。现在陈警官啊，可以说很多人会叫您网红警察，我不知道这个词儿对你有什么影响，走红网络之后你有什么感想吗？陈警官， 当年啊看到有一个报道是某一明星被狗咬了，都上了热搜，当时我有个梦想，我说如果我能成明星喽，是不是对我们这种反诈宣传能够起到更好的作用。今天成了网红民警了，但是我这个已经对这种当时我的这种想法已经有了一些些转变。 我特想问一下陈警官啊，是怎么就想到了这种方式来做一个宣传呢？ 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从事反诈宣传的经历。本身我是一个基层的办案民警，属于平时工作就是研究、侦查、破案、抓人、审讯，这说的细点大家可能更听得懂，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在2017年接触了这种新型网络违法犯罪之后，我们发现这种电信诈骗已经改变了我们以前的传统案件的形式，我们要与时俱进，所以呢，我们就开始用真实的案例改编了一些短剧，做了自编自演自导了一些视频，放到自媒体上。当然有人问了啊，为什么啊用网络来宣传？因为我们发现老百姓现在手里边都拿手机，全 用抖音呐、快手啊， 嗯， 这种自媒体阵营，就是说呢，就老百姓去哪儿，我们就应该走到哪儿， 嗯， 看到别的主播 PK 比较热闹， 哎， 啊，都是 PK 主播啊，那我也用 PK 一下，结果呢，这种方法手段，啊，只用了四场，效果特别好， 嗯， 就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主播和主播相传授。啊，主播和粉丝来传， 嗯， 就是说变成了人传人，而且呢大家看到了啊，很多人都加入了， 嗯， 媒体也加入了，就变成了主播粉丝媒体全都来搅在一起，这个雪球越滚越大。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7号了解到，近期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正式复函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推动开展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工作。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工作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的指导下，将由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组织，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具体开展，编制绿色电力交易实施细则，进一步完善技术平台功能，组织开展市场主体注册及绿色电力交易。 参与绿色电力交易的市场主体近期以风电和光伏发电为主，逐步扩大到水电等其他可再生能源。试点初期，拟选取绿色电力意愿消费意愿较强的地区，待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工作启动后，其他有意愿地区后续也给予积极支持。试点过程中，相关部门将加强指导，完善相关的配套环境、配套政策，及时协调解决相关问题，为开展绿色电力交易营造良好环境。 国家航天局发布，7号上午，我国高光谱观测卫星成功发射，将全面提升我国大气、水体、陆地的高光谱观测能力。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报道，7号上午11:01，长征4号丙遥40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成功将高光谱观测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387次发射。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从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加强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建设等九大方面提出42项举措，全方位推动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 意见明确，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削减挤占体育课，鼓励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每天开设一节体育课。此外，意见还鼓励优秀退役运动员进校任体育老师，鼓励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有组织有秩序地向社会及本校师生开放，对符合对外开放条件的学校体育场馆进行社会通道改造，支持引入社会组织和专业机构合作运营，规范化管理，鼓励各地在体育传统特色学校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一条龙人才体系，开展相同项目体育训练，解决体育人才升学断档的问题。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请您坐稳扶好。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是啊。 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您慢走啊，回见。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服务员，点菜。 哎，哟，您好，您几位？ 两位。 那您点点什么呢？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欢迎回来，我们关注体育赛场的事情。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7号在京落幕，首次纳入体育服务专题的2021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圆满收官。经过6年的发展，冬博会国际影响力、产业渗透力不断提升。本届冬博会继续合并在服贸会举办，20多个国家的500多家品牌参展，上万名专业机构代表到会，共同借助国家级会展平台交流冰雪大产业，唱响北京冬奥好声音。 奥运进入北京时间，热盼冬奥的启幕，雪季即将到来，北京冬奥会将吸引全球瞩目。从场馆竣工模型到高山雪地气象预报技术，场馆网络安全运维科技，冬奥筹办成果批量展亮相。 百年钢厂经验蜕变，擘画长远发展。冬博会在首钢园举办，让参展者切身感受2个奥运会带来的翻天巨变，大量工业遗存得到保留，老厂房变身现代会展空间，魅力无限。 展会有期，但体育服务贸易永不落幕，冬奥冰雪之光更加闪耀。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为本届冬博会发来贺信说，再过几个月，北京将开创世界体育史新篇章，成为首座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城市。北京冬奥会将在和平、团结和友谊精神的引领下，成为凝聚全世界的契机。整个奥林匹克大家庭正翘首以待这场庆祝人类多元而团结的全球盛典。 据北京冬奥会开幕150天之际，由北京市妇联、北京市体育局主办，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承办的“行走冬奥足迹，每天健身1小时”云打卡活动7号正式启动。 活动依托领走者 APP 徒步智慧平台，面向首都广大妇女和家庭，从今天到明年的2月4号开展为期150天的每天健身1小时云打卡，同时介绍北京冬奥会比赛场馆、比赛项目，开展行走冬奥会24城、行读中国24节气，推荐北京健身场所和适宜徒步路线。参与者以每天行走5000步记录打卡的方式，在运动健身中学习冬奥知识，了解传统文化，发现美丽北京。 国际乒联提名委员会在对国际乒联执行委员会候选人进行审查后，于7号向成员协会公布候选人名单，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成为国际乒联执行副主席的候选人之一。 11月24号，国际乒联成员将在美国休斯顿举行的国际乒联年度代表大会上投票，候选人名单中瑞典人索林成为了国际乒联主席职位的唯一候选人，刘国梁则与另外16位候选人一同竞标国际乒联8个执行副主席的职位。 中国乒乓球队在东京奥运会上获得4金3银，延续了中国国球的辉煌。刘国梁在奥运会结束后接受国际乒联专访时透露，他仍将继续扎根于中国乒乓球整个系统的建设和创新，总结本届奥运会的经验，构建更先进的发展体系，继续站在世界乒乓球的最顶端。 刘国梁2018年末开始执掌中国乒协，并于2020年6月出任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理事会主席。此后，中国乒协与国际乒联紧密合作，在中国境内成功举办了包括男女世界杯、国际乒联总决赛的重启系列赛事。随后，在中国澳门举办了世界乒联首站赛事，邀请了世界联队参加中国乒超联赛，并和国乒队员一起封闭训练。都是他在推动世界乒坛发展方面做出来的责任和担当。 6号，美国网球公开赛继续展开第四轮比赛争夺。现世界排名第一的焦科维奇耗时2小时58分钟，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以1比6、6比3、6比2、6比2逆转战胜本土黑马选手布鲁克斯比，晋级8强。在女双比赛中，中国金花张帅与澳大利亚选手斯托瑟搭档，战胜日本组合青山修子、柴原英菜，晋级8强。 在7号进行的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的第二轮比赛中，中国男足将在多哈迎战日本队。中日两队在首轮比赛中都遭遇了失利，本场比赛结果对两队都极为重要。中国队主教练李铁在6号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员们已经走出了失利的阴影，日本是亚洲最好的球队，希望球员们能把比赛当作决赛来踢，发挥出最好的状态。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6号表示，阿富汗临时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内成立。穆贾希德说，成立临时政府就具备未来对政府框架进行改革的余地。新政府将是包容性的，将会邀请前政府军事人员加入新的安全部门。他还表示，来自卡塔尔、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技术团队在帮助恢复阿首都喀布尔机场的运营，机场将在不久后完全恢复运营。 穆贾希德6号说，阿富汗新政府成员名单将在今后几天公布。他同时呼吁前政府军方人员加入新政府安全部门。塔利班当天早些时候宣布夺取了全国34个省中最后一省潘杰希尔。 阿富汗媒体沙姆沙德新闻援引穆贾希德的话报道，阿富汗的战争已经结束，我们接下来将共同致力于重建国家。新政府成员名单将在几天内宣布。他说，最终决定已经做出，我们正在处理技术问题，一旦解决，我们将宣布新政府组建完成。 穆贾希德6号在喀布尔举行的记者会上向阿富汗前政府军方人员喊话，说塔利班愿意招募他们加入新政府的安全部门。穆贾希德告诉媒体记者，阿富汗目前局势稳定，安全形势日渐好转，我们保证没有安全问题，设立了专门的维护安全的队伍。 消息人士6号说，阿富汗副总统、反塔利班联盟、阿富汗全国抵抗阵线主要领导人萨利赫已抵达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将在那里短暂停留，商讨创造与塔利班谈判的平台。一名身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消息人士告诉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萨利赫正在塔吉克斯坦做短暂访问，目的是商讨提供一个平台，用于可能与塔利班开展的谈判。萨利赫不久后将回阿富汗。 塔利班8月15号控制喀布尔后，反塔利班联盟在阿富汗东北部潘杰希尔省组建阿富汗全国抵抗阵线，由马苏德和萨利赫领导。塔利班9月6号宣布完全控制最后一省潘杰希尔，阿富汗全国抵抗阵线予以否认，称其武装仍在战斗。媒体6号报道，萨利赫当天离开了潘杰希尔，前往邻国塔吉克斯坦。 塔利班发言人6号则说，塔利班已尽全力以谈判方式解决潘杰希尔问题，在对方拒绝谈判后发起进攻，夺取这一地区。塔利班同日宣布将在数天后成立阿富汗新政府。马苏德6号晚些时候在录音讲话中说，全国抵抗阵线将继续战斗。 再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 意大利中央统计局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意大利人2020年平均预期寿命为82岁，比上一年缩短了 1.2 岁。在部分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地区，男性平均预期寿命更是缩短了 4.3 岁到 4.5 岁。意大利中央统计局在声明中说，2020年新冠疫情的蔓延及其带来的影响让死亡率显著提升。 新冠疫情爆发前，意大利耗费10年的时间，将国民平均预期寿命从2010年的 81.7 岁提升至2019年的 83.2 岁，接近欧洲联盟成员国中最高水平。 意大利是欧洲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法新社6号报道，意大利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过 12.95 万，其中大多数来自北部地区，那里居住着意大利约 36% 的人口。另外，截至6号，意大利12岁以上人群中将近 72% 已完成了全程新冠疫苗接种。 以色列研究人员最近公布的两篇预印本研究论文显示，接种第三剂辉瑞新冠疫苗可以显著降低新冠病毒的感染风险。以色列从7月中旬开始分阶段开展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主要采用辉瑞疫苗。 结合继批次接种后的调研数据，研究人员认为，接种第三剂疫苗可将预防新冠感染的保护效力提升至5倍。上述两篇预印本论文均已发布在医学论文档案网上。美国科学杂志网站近日援引了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流行病学家戴维·道迪的话报道说，如果以提供高水平的短期免疫力为目标，接种加强针毫无疑问是一个好办法。但由于这些研究只关注了接种加强针后的短期效果，尚不清楚增强的保护作用能持续多久。 因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传播，澳大利亚眼下遭遇第三波疫情冲击，多地采取封城等严格防疫限制措施，全国2500万人口中过半数处于居家状态。截至6号，澳大利亚16岁以上人口中超过 38% 的人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按现有接种速度估算，澳大利亚可能到11月初实现 70% 的接种目标。澳大利亚眼下疫情震中，新南威尔士州6号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281例，其中大多数在首府悉尼。州长贝雷吉克利安在疫情通报会上说，根据疫情模型测算，新南威尔士州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将在9月中旬迎来峰值，预计达到2000例，如果不遵守防疫措施，这一数字可能更高。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号下午，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显示，自四级飓风艾达上月29号登陆南部路易斯安那州后，仍有将近50万家庭和企业处于断电的状态。一周来，路易斯安那州南部暑热不消，停电和炎热天气交叠，大量居民苦不堪言。州卫生部门5号说，在该州最大城市新奥尔良，一名74岁老人中暑身亡，使艾达在该州致死人数升至了至少13人。此前，该州一家养老院在飓风来临前将养老人员疏散到一家仓库，至少5名老人因环境不良而死亡。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6号在一次关于不利审判的视频讲话中强调，要牢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二战期间犯下的暴行。据俄罗斯24新闻频道报道，拉夫罗夫说，日军731部队和其他部队对战俘进行惨无人道实验的罪行，在1946年至1948年的东京审判材料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不利审判成为东京审判的最重要补充，因为它首次见证了使用生物武器的恐怖，并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可怕内幕公之于世。 中东地区首家完全自动结账的超市6号在阿联酋迪拜开门迎客，顾客选好商品后可直接离店，手机应用系统在后台自动扣款。据美联社报道，这家超市开在迪拜的一座购物中心内，乍一看与普通便利店无异，实际上店内有一套精密的系统，消费者需先在手机上下载相关的应用程序才能凭二维码进店。安装在天花板上的近百个探头可监测顾客活动，监控货架上的非接触式感应器可监测是否有商品离开货架，顾客选好商品离店5分钟后，手机就会收到账单。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昨天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宣布重启，定于2021年9月21号到29号期间举办。日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多场精彩活动，多部经典影片等待与全球影人见面。本届北影节闭幕式上将颁发天坛奖十大奖项，还将在京津冀的31家影院放映近300部1000场次的中外影片，让观众尽情享受电影的饕餮盛宴。 出于疫情防控的考虑，今年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开闭幕式的境外嘉宾都通过网络连线的方式同框互动。参加开幕红毯仪式的嘉宾代表会乘坐市郊铁路怀密线列车前往怀柔雁栖湖会场。这趟开往影都的列车穿梭在京郊的自然美景与城市风景之中，为这场电影盛会平添了更多的色彩。 今年北影节与爱奇艺独家合作的云上北影节也全面升级，9月15号到10月8号，观众可以在爱奇艺云上北影节专区观看建党百年、冬奥影像、环球经典等主题的精品影片，独家放映来自全球多种类型的优质新片。同时，今年还将首次增设北影节发布活动，发布有关电影投融资、电影营销等一系列研究成果和产业报告，发挥北影节的产业风向标作用。 为大力营造共庆百年华诞、共创历史伟业的浓厚氛围，国家电影局印发了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影片展映展播活动的通知，部署开展优秀影片展映展播活动。 继八月展映了《建军大业》《平原游击队》《战上海》《洪湖赤卫队》等15部影片后，九月将继续展映《西安事变》《巍巍昆仑》《大决战辽沈战役》《大决战淮海战役》《大决战平津战役》《开国大典》《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光影纪实》《横空出世》八部经典影片。 昨天，以往一直在乌镇举行的乌镇戏剧节新闻发布会首次移师北京。戏剧节发起人陈向红、黄磊、赖声川、孟京辉共同宣布，时隔两年后，第八届乌镇戏剧节将于10月15号至10月24号举办。届时将有来自全国各地24部剧目的66场演出在乌镇大大小小的剧场上上演。 第八届乌镇戏剧节将设立特邀剧目青年竞演、古镇嘉年华、小镇对话四个单元。最受关注的自然是特邀剧目名单了，因为疫情原因，国外团队不能前来，此次在乌镇12座剧场上演的都是来自中国的剧目。 孟京辉表示，此次戏剧节邀请到了众多中国当代戏剧最有特点、最有审美、极具代表性的戏剧作品，包括赖声川的《曾经如是》、孟京辉的《红与黑》、金星导演的《日出》、周可导演的《乌达克》、何念导演的《原野》等等。 每届乌镇戏剧节最刺激的抢票环节将于9月16号上午10点开始。第八届乌镇戏剧节特邀剧目在乌镇戏剧节官网、大麦网开票。据了解，本届特邀剧目票价将贯彻均价400元以内低价惠民政策，同时将推出80元的限量特价票。 王府井大街22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北京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北京人艺的东扩工程是北京市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重点项目，多年来牵动人心。如今经过两年多的施工建设，在北京人艺首都剧场东侧，一座崭新的北京国际戏剧中心落成。 上周伴随着冯远征导演的新排版《日出》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曹禺剧场首演，这座北京文化新地标正式向观众开放。明年北京人艺将迎来70周年院庆，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也将伴随这座殿堂级剧院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北京人艺是个具有包容和创新精神的剧院，曾位于首都剧场南侧的北京人艺小剧场见证了中国小剧场的高光时刻。林兆华、孟京辉、田沁鑫、李六乙等众多导演都曾在这里上演过他们的重要作品。当年的人艺小剧场停业时，曾让许多观众恋恋不舍。如今，位于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三层、可容纳200多名观众的小剧场，沿用了人艺小剧场这一名称，意在延续人艺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舞台记忆。 自八月末起，本轮疫情逐渐趋向平稳，本土病例多日零新增，全国高风险地区也宣告清零。浙江、广东、湖南、山东、内蒙古、海南、四川、广西、甘肃等全国20多个省份宣布恢复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 对于许多人关心的中秋国庆双节能否正常出游的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表示，在严格管控的情况下，中秋和十一可正常出行。 为了迎接双节到来，不少省份还推出政策对文旅消费进行惠民补贴。同城旅游推出中秋国庆放假的出游季预售，为用户提供可覆盖国内游、游轮、酒井玩乐周边游等多项出游产品的红包。预计此前因疫情被压抑的出游热情将在中秋国庆假期释放出来。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本专题由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1月出版，书中的通讯特写时间跨度从1938年到1948年，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等内容。书中大量通讯报道记载了晋察冀边区子弟兵和老百姓对敌斗争的战况，鼓舞了边区人民斗志，增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晋察冀日报是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1937年12月由晋察冀军区出版，1948年6月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从9月3号到9月18号，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将用16天时间播出由京津冀之声主持人录制的书中通讯20余篇，对这些记录抗日战争鲜活史实的文字进行再传播，以此来表达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的纪念。 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今天请听第5集，在白河前线节选。这篇通讯发表于1945年，本篇由白刚演播。 在察哈尔白河一带作战的我们队伍里，战士们喜欢评论个人缴获的枪弹的新旧，喜欢交换着他们的胜利品皮带、雨衣、水壶、毡毯，但却很少谈论战斗。不管打了多么激烈的战斗，自己多么英勇，甚至光荣地挂了花，也都认为是很平常的事。1个月前7月底，我们曾在赤城县龙门所进行一次歼灭战，消灭了伪满洲军1个营。在歼灭战里，我们的机枪射手赵永福被3个敌兵包围着，掩护他的2个步枪班追击敌人已经前进到很远的地方去了，没想到从侧翼窜进几个敌人，赵永福正瞄着机枪射击，不提防敌人的刺刀尖已经逼到他的胸前。但是我们的赵永福没有丝毫的胆怯，他右手握着机枪，左手持着敌人的刺刀把。2个敌人的刺刀尖又猛向他的脑后戳来，他急闪没有躲得及，刺刀已经刺进他的肩，他的胳膊已经没有力量了。可是3个敌人又上来，就在这危急的时候，赵永福同志还在拼命搏斗。战斗结束时，他还没有死，他那负身伤的肩上还扛着那挺机关枪胜利地回来。在战斗里，我们还缴获到一门碗口般粗的迫击炮。敌人人多，1个营，我们冲锋的只是1个连，战士们都抢着去追击敌人，没法抬走大炮，大炮还在大路上停放着，连长只留下一个通信员在那里看守。战斗刚刚过，第2批被我追击的敌人沿着汽车路逃过这里，看见炮还停放在道边，就抽刀砍我们看守大炮的通信员，把炮夺回去了。我们的通信员受伤躺在地上，敌人端着刺刀正要结束他的性命，我们的第2排的突击队追上来了，一个特等射手急忙发了一枪，把敌人击倒了，救了这个通信员的性命。又有几个战士连续抛出几个手榴弹，才把夺炮的敌人又击溃了。战士们一齐动手，把这门大炮抬到高粱地里，为此这门大炮就是我们的了。在战斗里，一连一班长郭发禄